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六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呢，是针对大学生所设立的原创音乐人才的培养平台。为了更好地挖掘高校的音乐人才，我们坚持原创青春的音乐理念，以及要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的这样的一个榜单。所以也是希望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没错，那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收听节目还有和我们互动留言的方式。新浪微博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话题，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原创音乐人采访的独家花絮。 也是希望大家踊跃的把自己的原创作品邮件捆绑发送到邮箱原创榜 @北大music.com 这个邮箱当中来，非常期待你优秀的原创作品。 那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第六期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歌曲揭晓时间，让我们马上来揭晓吧。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Ten， 徐浩伦 Pretty Girl 新歌上榜。Scream 组合 Honey 新歌上榜。 别再哭泣 Honey， You are my honey， 你曾是我的 baby， 就让我们保持距离。 You don't cry me， 回忆都将过去。 Oh， 别再哭泣 Honey， You are my honey， 你曾是我的 baby， 就让我们保持距离。 You don't cry me， 回忆都将过去。 曹鹏课堂笔记上升一位。 记忆里枫叶满地，是你传授的美丽，即使记忆身在他方，你们永远给我力量。我看冬令于是发病， 熊霄还好吧上升一位。 你说我们还好吗，曾经的甜蜜都已忘了吗，给你唱过的情歌你还记得吗。 继续 Kiss Me Now 上升一位。 So baby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